近，我们各自有很多事情，工作生活都没有办法交集。如今感情不是重要的东西，不要刻意抽掉。失去了爱你的权利，失去了相爱的结局，失去了想你的勇气，失去你的我来不及，来不及告诉你我爱你。用全部交换你，只是我又失去我自己。 想你是我的幸福，千千

世界什么都有，就像每个人都